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星期一，农历6月17。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暴雨已导致河南63人遇难，5人失踪，各地滞留旅客完成疏散。 受台风烟花影响，北京往返上海高铁列车今天中午前全都停运。 北京地铁3家便利店试点开业。 京城本周多阵雨天气，闷热持续。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南最新的灾情和救灾情况。根据通报，截至昨天中午12点，河南强降雨已经导致63人遇难，5人失踪。郑州持续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重点推进灾后消杀工作。 根据通报，河南全省高速已经全线通车，各地滞留旅客已经完成疏散。除了高铁郑泰线、普铁郑泰线、陇海线郑州至洛阳段外，其他线路恢复正常。民航恢复情况方面，郑州机场起落正常。 再来关注台风，台风烟花的中心于昨天中午12点半左右在浙江省舟山普陀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和暴雨双橙色预警。 受台风影响，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气象专家分析，烟花具有路径复杂、影响范围广、停留时间长等特点。 受台风烟花影响，上海等多地遭遇暴雨等极端天气。今天中午12点前，北京往返上海之间的所有高铁列车停运。 北京铁路提示，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旅客可以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12306网站了解列车停运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另外，受台风烟花的持续影响，东航、春秋航等航空公司调减今天涉及上海、浙江、江苏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部分保留航班可能出现延误的情况。旅客可以根据航空公司免费的退改签政策，及时办理机票变更手续。 来关注本市方面，从昨天起，北京地铁公司合作的第一批3家地铁站内便利店试点营业，为乘客提供多种零售服务。接下来，北京地铁将根据试点效果，把地铁便利店推广到更多车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地铁6号线青年路站站厅层西南角，一座约50平方米的便利店试点营业。售卖区的冷藏柜里摆满各类中西式方便食品。正在加热三明治的乘客单女士说：“ 在这附近上班，可以带一些吃的去，看产品还挺新颖的，还有热的，挺适合女性的。”他们有叮嘱我说，东西是不能在车厢内食用的，也有贴了一个小的标签。 售卖区旁设有智能提货柜，赶时间的乘客可以提前用手机下单，进站后扫码打开提货柜领取食物。便利店从早6点到晚11点营业，基本覆盖地铁运营的主要时间段。第一批试点营业的地铁便利店，还有7号线菜市口站的京东便利店和5号线和平里北街站的罗森便利店。北京地铁公司增值服务管理部副部长齐燕说， 7号线菜市口站京东便利店里面呢，乘客可以实现智能选品，享受到文件打印、免费的热水、医药箱等等这种暖心的服务。5号线和平里北街开发的罗森便利店，冰皮儿、月饼、蛋糕、冰面包，还有零食等等。 未来，北京地铁公司将根据试点效果，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把地铁便利店推广到更多车站。齐燕表示， 如果大家对于便利店的购物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和店员进行反映和沟通。也欢迎广大市民拨打北京地铁服务热线96165，我们会不断的提升服务品质。 记者从首都之窗网站了解到，8月1号起，北大红楼将开放个人预约，观众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雁栖湖国际青少年音乐节暨四季草音乐季上周末在环柔雁栖湖开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为期40天的青少年音乐节将推出100多场次演出和别出心裁的活动，为市民带来视觉、听觉的双重体验。 根据介绍，演出在雁栖湖景区和国际会议中心进行，所有节目同步开展线下互动与线上直播。作为分会场，雁栖湖景区从上周末起到8月29号每周五六日傍晚期间安排演出，平日里乐团将不定时安排舞蹈、迷你音乐会、各人偶剧等即兴演出活动。 本市天气方面，近期雨水频繁造访京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强，本周这种多雨闷热的天气还将持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随着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到来，近期华北地区降水强度大，局地性强，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受持续降雨影响，北京空气相对湿度趋于饱和，24小时内基本维持在 70% 上下。本周北京多阵性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中午前后请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气温方面，日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上下。虽然温度不高，但闷热潮湿会加重暑气的扩散，居家或外出时防暑降温都刻不容缓，还要注意补充水分，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养生方面，中医认为大暑时节人体暑热和湿气较重，要尽量少吃寒凉的食物，多吃丝瓜、西兰花和茄子等应季蔬菜。同时天气闷热，人体出汗较多，脾胃活动相对较差，这时会感觉比较疲乏，食欲不振，可适当多吃些淮山药补脾健胃，促进消化。另外睡觉时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凉，避免受凉感冒。 再来关注新冠疫情，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4号0点到24点，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例。截至目前，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加到57例。南京市昨天开始在全市开展第二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从昨天中午12点起，瑞丽市分部有序解除主城区部分区域居家隔离，全市范围内人员仍执行非必要不离瑞。 其他方面，昨天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提升到56项。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昨天在2021年世界肝炎日宣传大会上表示，我国肝炎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人群、慢性丙肝患者基数大，抗击病毒性肝炎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共同发力。 一周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国家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等内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日前，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以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相关教育类概念股闻讯经历了集体的暴跌。23号，好未来跌幅 70.7%， 高途集团跌 63.2%， 新东方跌 54.2%。24号，在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来自一行两会的官员提出，资管行业要自觉做长期价值投资表率，避免过度渲染超额回报。当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万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财富管理需求进入了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4号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为 5.02， 同比大幅增长 54.2%， 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使用程度超过日元、英镑，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继二手房价格核验政策之后，23号上海市上调了房贷利率，首套房利率上调至 5%， 二套房利率上调至 5.7%。 房贷利率上调会影响购房者的购房成本。 奥运速递。 昨天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再添三金，目前以六枚金牌的成绩继续位居金牌榜首位。中国红依然是赛场上的主色调之一。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跳水女子三人双米板决赛，施廷懋、王涵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稳定性、同步性，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夺得金牌，为中国军团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五连冠伟业。今天下午1:50，中国跳水梦之队的黄金组合陈艾森和曹源将向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发起冲击。举重赛场展开了男子两个级别的对抗，中国的大力士们大显身手，李发斌、慎立军包揽了男子61公斤级、67公斤级两枚金牌。61公斤级的比赛，李发斌总成绩和挺举成绩双双打破奥运会纪录，也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第一位男运动员。而慎立军在抓举落后对手6公斤的情况下，挺举比赛完成逆转胜夺冠，同样打破总成绩和挺举的奥运会纪录。今天晚上6:50，廖秋云将在女子举重55公斤级项目中力争金牌。承载着中国游泳在东京奥运会上夺金希望的张雨霏，昨天在女子100米蝶泳半决赛中以小组第一杀入决赛。今天上午9:30的决赛，张雨霏需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湖北选手严子蓓昨天同样晋级决赛，在今天上午10:10，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他将全力出击，力争金牌。射击项目中，中国军团夺得1银2铜，小将盛礼豪和名将杨浩然分获男子10米气步枪亚军、季军，江冉鑫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的铜牌。昨天中国女排首次亮相东京奥运会赛场，以0-3爆冷不敌土耳其女排，状态还需调整。此外，今晚8点作为本届东京奥运会新设项目的乒乓球混双比赛，中国选手许昕和刘诗雯将力争为国乒拿到开门红。两个金牌日结束后，已有11个体育代表团出现在了金牌榜上，中国代表团以6枚金牌的成绩继续领跑，东道主日本以5枚金牌紧随其后。昨天同样夺取4枚金牌的美国军团暂列第3。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率先协同推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北京青年报关注，海淀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新京报发表社论，北京地铁便利店营业为便民生活做加法。 中国新闻网关注，水利部将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台风、烟花、暴雨、洪水大考。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从今天起推出3集系列报道，首都臭氧攻坚集结号，从行业治理、科技监测、百姓生活三大维度展现首都臭氧治理现状。今天请听第1集，源头末端齐抓共管。 早上7:30播出的主播在线京城京市，来关注500多项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主要涉及影像、超声和核医学诊断等。加叙加义说的是，亏损的红星尔克捐款上热搜，有责任感的企业才能赢得民心。前沿科技来关注，数字化走进百姓生活，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今天开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教师校外有偿补课、培训机构上市融资等一律禁止。国家为何大力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双减政策的重点是什么？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有这样一个案件，男子有了新欢，新欢告诉男子他的父母不能接受他有孩子的事实，于是两人经过周密计划，最终将两个不满3岁的孩子从高楼抛下致死。那么有关这起重庆两幼童高楼坠亡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邀请律师为您具体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海淀区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一周舆情热点和警情通报，相关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北京天文馆将于7月31号起连续三周的周六举办天文馆夜主题特色活动，其中星空国潮音乐节将在7月31号举办，8月7号立秋时节将举办天人相应化立秋活动，8月14号正值七夕将举办情定七夕活动。 夜场开放期间，天文馆将开启镇馆之宝蔡司九型光学天象仪，利用天象仪现场为观众演绎星夜秀。本次天文馆夜活动采取网上预约购票，听众可以关注北京天文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通知。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7.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夜间雨量相对较大，同时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出行要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近期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7.1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最低气温25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34，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0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健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昌平一小区旧改启动困难。新闻热线报道后，有望纳入旧改，但又出现新问题。 好看又给填上，前两天下雨，那个水又排不出去。 追踪报道，天坛北侧一平房区生活条件差，居民期待拆迁，相关部门作出回应。 这老城不能再拆了，如果是只管公房的话，它现在有一个叫申请制退租的政策。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在2020年的11月曾经报道过，昌平区天通苑北太平家园社区的水电线路等基建设施老化、旧改难以推动的问题。报道播出后，小区终于有望加入2021年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不过，居民反馈电改有望解决，令人高兴，但刚刚完成的自来水改造却存在开挖埋管后的路面回填不合格、路面破损严重的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追踪报道。 太平家园社区位于昌平区天通苑立汤路附近，是一个20多年的老小区，小区内有30多栋楼，近1000户居民。此前王先生反映，小区基建老化一直是高压自管电，没有接入市政供电。报道播出后，他近期反馈小区内的充电桩已经安装，改电有望解决，而自来水改造刚刚完成，开挖的路面又破损了。 这次改造基本的就是外立面，然后保温层，还有换这个单元门，充电桩装起来了，就是小区公共的这种充电桩。小区里边自来水又现在修完这个路，好看又给填上，填上今年已经不行了，然后又填了一次，它都碎了。前两天下雨，那个水又排不出去。 老旧小区由于是管线地埋，居民现场向记者介绍，路面被开挖之后回填不合格，而且回填部分与两侧被切割的原来的主路水泥路面显然不同，雨季到来之后坑洼不平。 现在的这个路面情况呢，都是这种高低不平，然后坑坑洼洼，石子外露。然后小区呢群里头有人反映腿脚不便利，去年的这个自来水管道的，我们也不知道施工呢有没有过第三方的监管，当时的工程验收是怎么验收的，所以不足一年。 年这个道路再次需要作业。 据居民反映，此前开发部分在去年年底回填之后，曾经有居民向属地部门投诉过路面回填不合格的问题，并且在今年进行过二次修补。 但很明显是因为混凝土标号不够，所以在不足一年大面积破损。自来水公司进行核查，他们也承认的确是因为他们的质量不过关。然后今年的六月份他们进行二次的这个修复，施工又是近一个月，大型作业车辆进驻小区，然后对地面进行碾压，所以地面的这个裂纹呢特别的严重。 对此，属地昌平区太平家园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关于居民反馈路面再次修补状况不良的问题将会记录并且进一步上报。 这不刚填完吗？修的也不好，我得好好修修，我只能往上报，我先给您记录了。老旧小区改造里边能不能加上这项，具体怎么解决我还是真不知道。 那么此前开发和回填修补是由谁来施工的呢？记者先联系了昌平区自来水公司，但是工作人员表示，天通苑相关片区属于城内职工，并不由昌平区自来水公司服务。随后记者通过自来水热线96116反映了这一问题，工作人员表示，片区内的供水管理归城区朝阳营销分公司，但是施工单位属于相关管线部门，就当前雨季路面的修补问题将会派单给管线施工单位回复。 那这个得联系维修所，太平山社区院内。 不是营修分公司的，它是管线和 设施。朝阳，我帮您联系。好嘞，我们联系维修所，他那派人去给您回复。 截至发稿，还没有收到修复情况的回复。居民表示，路面当前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始路面本身就老化严重，二是回填不合格，期待路面的整修能够纳入这一次的旧改项目。 因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是我们整个北京市的一个工程，像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问题，能不能征求我们居民的意见，然后后续的监管。自来水公司呢，因为他们原因造成的这个道路破损，其他方面的道路破损的情况呢也十分严重，而且这个石子儿呢不断的被弄出来，像这个小朋友这个奔跑呀，这些大的安全隐患。 那么这一项目是否有望加入本次的旧改呢？记者也咨询了属地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办负责旧改项目的城管办，城管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就目前雨季内路面泥泞应急的问题，将会联系此前的施工单位。 自来水这块的话，这段时间也听说这修完之后也是这个恢复好像不那什么，然后就这两周听说的。你看我这儿帮记录，到时候呢那边企业经对接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嘛，可以拿出来让他们进行解决。 同时，对于路面能否加入旧改以及相关资金来源，将会多方积极筹措，并争取解决这一问题。 咱们本次啊，他们家园改造的项目呢，是含那个楼本体改造啊，就是不含那院里的这些改造项目。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积极的这个引入这个社会资本投资也记录了。到时候呢，我会直接跟投资那块儿，尽量还是要给弄一下，因为本身像道路这一块啊，肯定是要重新做的。道路不做的话，它别的地儿也不好看。 老旧小区的基建脆弱老化，改造如果能够一体完成，于居民而言则是完整完备的实惠，但是如果一时难以纳入，也希望相关部门在施工和回填操作时能够保质保量，或修复或整修，为居民的出行提供基本的便利。 追踪报道， 7月19号，新闻热线报道了东城区天坛街道西园子地区平房区居民生活环境差，期待拆迁腾退的事情。西园子地区的平房区包括直管公房和私有房产两种性质的房屋，共有1000多户居民。采访时，居民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北京降雨频次高，这些平房因为地势较低，屋内潮湿，甚至出现地面渗水的情况。在居民郑先生家，他指着地面告诉记者， 您看我们这屋里的都地啊，一到夏天就冒水，电扇吹都不管用，每年都这样。 居民告诉记者，他们多次听说这个地区要进行拆迁腾退，期待通过这项举措改善生活环境。郑先生表示，居民曾多次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但是没有确切消息。 有的人打电话，住建委给你回信说，你们就等着腾退吧，叫什么时候啊？说呢，你们等房管局通知啊，就是就没信儿。 那么西园子地区到底能否拆迁腾退，居民生活环境又能否得到改善？记者向属地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近日东城区住建委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 跟我们那个征收办那儿核实了一下，他这个西园从来没有进入咱们的拆迁范围内过。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政策，这个区域居民可以通过申请式退租这一方式改善生活环境。 老城不能再拆了，如果是只管公房的话，它现在有一个叫申请制退租的政策， 说我们这个私房也是可以参照这个政策来执行。 对， 居民如何才能参与申请式退租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街道办事处先做这个片区